10950几天吧，该放的还是要放下，一种叫做要知道我们的固执的潇洒，给我们的一场梦，你做得过瘾吗？我要的不是你爱我，更不是你恨我，都他妈的太麻烦。我要的只是简单的，只是诚实的，好好享受平凡。钟情的东西让人小心，我说对了就对了，哪来的那么多矫情？我要的不是你爱我，更不是你恨我，都他妈的太麻烦。我要的只是简单的，只是诚实的，好好享受平凡。我要的一定是对的，因为我错过，伤口偶尔还会疼。些难逃的天真， 目标。

于经典来说，其实我是会觉得能够持续的被大家记得住的东西。然后我比较喜欢瓦尔德这个人哈，一个爱尔兰的艺术家也好，作家也好，最近这句话我用的比较多，时尚丑得让人无法忍受，以至于每6个月就要换一波。我觉得经典的东西不一定时尚，但经典的东西一定是要简单而持久的，经久不衰。 969精英有话说。 演员张丰毅， 我是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但是我的朋友全是有幽默感，我感谢上苍把他们派到我的周围来，我珍惜他们，珍惜生活，也希望大家珍惜你们身边给你们带来快乐的人。 主持人张泉灵， 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而准备其实最根本的一点还在于你要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如果在15年后让我总结说我的成功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这点是最根本的，因为我一直清楚地知道我是谁和我要什么。拿做新闻来说吧，其实做新闻在我的心目当中一直是有排位的，我首先是一个新闻人，然后是一个电视人，再然后才是一个主持人。这个排位有多重要呢？它会让你在面临很多的选择的时候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去走哪条路。 体操世界冠军李小鹏， 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起伏和转折，起伏的时候需要一种坚持，转折的时候需要一些顺应。就像在场所有的比赛的你们，适时的坚持和顺应一定会为你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 忙碌一整天，听听好音乐让自己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

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没有，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21号，国务院发布了文件，统一自2018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第7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将于6月25号在北京举行，届时呢，双方将携手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积极信号。财政部昨天发布了数据显示，截至6月18号，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已批复了下达86494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1.4%。国家发改委、国家农业局近日表示，同意西藏自治区开展电力体制改革，但不得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人为降低电价。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1号透露，将于7月1号起实施最新通用手语和盲文规范，这将造福3000多万听力和视力残疾人。我国首支铁路警方专业反恐精英队伍战鹰突击队昨天成立，并在上海火车站举行了命名和授旗仪式。世界杯 C 组第二轮，法国1-0力克秘鲁，提前晋级16强。姆巴佩成为法国队史最年轻的世界杯进球者。丹麦1-1战平澳大利亚。 大家好，我是阿杜。 可以累，但我不要后知后觉。我可以妥协，但无法放弃前辈。我可以了解，但拒绝安抚的口是心非。我可以从头到尾去鼓动做了享受枯萎。 心跳分裂有点像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抽掉我为明星刻苦翻脸不要的飞，心跳分裂有点像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只是我最完整的智慧。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我天蝎，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都点着放不停的世界，来照亮我温暖心肺，不放也不白费，直到分离变成真实的我天蝎，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都点着放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好的机会。 这是来自于阿杜的一首《天蝎蝴蝶》，送给你。各位下班路上好，我是泽林。 大家好，我是亚威。 今天呢，和亚威和你互动的话题比较的偏男生的话题啊。 嗯，就是聊聊关于世界杯了。 对，关于世界杯的问题啊，我们都知道最近这个世界杯可是比较邪乎哈。 嗯，对，很多大热的球队都取得了一些让人特别惊掉下巴的一些表现吧。 对，爆冷，就比如这个昨天阿根廷 对 那场比赛0-3输了哈。 嗯， 这个 很多人很心痛， 像我这种比较粉梅西的就特别心痛 啊。你也会比较喜欢梅西是吧？ 对。 嗯，那今天晚上其实有一场焦点之战了，就是由巴西对哥斯达黎加。 对，这与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了。其实 嗯，上一场比赛呢，巴西是拿了一个平局。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一聊，你觉得今天晚上巴西会不会还是与哥斯达黎加踢平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巴西球迷最慌的一点是在于球王贝利预言，他说巴西队符合夺冠的一切要求。 贝利好像一直都是个乌鸦嘴啊。 没错，这个就是令巴西球迷有些慌，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把心态放好啊，毕竟我觉得巴西队还是很强的。 嗯，其实今天晚上两支球队都比较特别，对于中国球迷来讲，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两支球队是历史上与中国队唯一三支与中国队交手过的两支球队之一。 对，这还是比较有缘分的哈。 嗯，这场焦点之战呢，我想一定会吸引很多的巴西球迷以及很多的足球迷来观看。 那同时呢，也欢迎你来关注我们的经典969官方微信，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你对于今天球赛的看法。那么留言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我要快乐。 有些人不抱了太温暖，离开了太不恨我。

好的，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 大家好，我是亚威。 哎，我们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今天晚上这场世界杯球赛的八点的那场，巴西对阵哥斯达黎加。那关于今天晚上这场球赛，不知道大家的预言如何呢？觉得巴西队是否能战胜哥斯达黎加，又或是战平战负呢？也欢迎你来和我们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 那其实巴西还是今年的夺冠大热门了。从这个专家的预测也好，从盘口的预测来看，巴西现在都是胜率应该是排在最前面的。 没错，还有一位世界级的球星内马尔。 对，内马尔的表现其实在第一场来看呢，其实还是有一点一般，可能也是跟伤病有关系。他刚刚从伤病中回到了国家队，也希望今天晚上他能有更好的表现吧，能够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那同时呢，也欢迎你来和我们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您对于今天晚上这场巴西对阵于哥斯达黎加球赛的看法。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其实我觉得巴西应该今天晚上会战胜哥斯达黎加吧，不然第三场小组赛会非常不好打。你的看法是什么呢？也欢迎你与我互动。 好的，下一首歌曲为你带来来自于伊能静的一首歌，叫做《萤火虫》。

天是最美丽的季节，冷冷的溪边有你还有鱼在水里，一对对很自在，一对对很相爱，让人想到未来。是不是你也和我一起在寻找那种与只有幸福的人看得到？谁用爱去拥抱，他就在周围绕，陪你一直到老。我知道这些日子你要承担多少哀伤，才可以面对破碎的梦想。 北京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主办，经典九六九协办的金卡纳摩托车场地障碍赛震撼来袭。那现场不仅有刺激的赛事，还有免费的亲子体验项目，更有生活周边好物等你来逛。经典九六九听众请直接到现场免费参与，在6月23号至24号北京新赛道与你不见不散。导航地址：北京新赛道卡丁车馆。